嚟香港工作嚇，但咧就需要持有菲律賓檢疫當局發出嘅接種證明。楊立門係咪對於即係要請外佣嘅香港僱主嚟講一個好消息呢？ 應該大致上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很多香港的僱主都等了很久了，而且等不及那些都一定 要給一個高的價錢去請一些外佣來、啊、當然有利就有弊的，我想很多人都會關注菲律賓的疫情都好像未曾是很受控樣、 嗯、 因此、就算我們昨天聽譬如說僱主協會的發言人都有說都是喜憂參半這樣、啊，因為都害怕住，即係嗰啲外佣，就算你話有針紙啦，或者係香港亦都即係隔離過，咁但係都唔知道個病情係點樣，可能都真係會帶咗一啲病菌去家居都未定嘅。咁、嗯、即係僱主就有好大嘅憂慮。咁而家因為港府我哋見到咧，就未有一個好詳細嘅公佈，究竟係嗰、那個程序啊，或者成個機制係點樣嘅？譬如話嚟香港嗰啲。外佣嗰啲飛機究竟點係咪應該要有限制呢，或者嚟到香港之後嗰、那個檢疫應該係點樣做呢？係集中，好似勞工處都有講過話，應該集中喺酒店啦。咁但係咧就數量都唔少嘅，幾千個排緊隊，咁係咪要分批嚟呢？亦或好似有啲人提議話應該要去翻竹篙灣去集中咁樣去檢疫呢？咁一來嗰個僱主亦都未必需要俾咁多錢去俾嗰個外佣咧，係住兩個禮拜嘅酒店咁樣。 可能三個禮拜添啊！ 係可能三個禮拜。 咁其實都有啲專家咧，都係表達好多啦憂慮啦。咁、始終咧就係外佣係住喺個僱主屋企啦，咁同咧就係僱主嘅一家人咧都好有親密嘅接觸啦。咁變咗要去到防止啊呢啲嘅外佣咧就帶住病毒咧就入到去社區咧個重要嘅關鍵。咁另外啲專家就話咧，其實喺個檢疫上面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咧？咁譬如話。比起一般的检疫酒店再去加强一些的措施的，会不会譬如入住率又入住得疏一点呢，那个的抽风啊又做得好一点呢，检测又再做得密一点呢，同埋确保他们真的真係，譬如真係住夠廿一日嘅，真係過曬嗰啲潛伏期啦，咁先至俾佢哋咧就進入僱主屋企，係咪會比較好啲咧？咁而家咧就坊間有好多呢啲討論，咁但係就真係有待咧就係勞工處咧就作最後嘅一啲宣佈啦。咁咁我哋都有嘗試咧就係向勞工處查詢嘅，咁但係就未獲回覆啦。咁見到勞工處有去回覆過其他傳媒嘅一啲查詢嘅，咁都講到話咧就希望咧可以喺今個星期咧達成呢、這個。共識之後可以公布，政府就計劃就安排印尼和菲律賓兩個地方的外佣就集中在一至兩間酒店就去到檢疫，商討細節，確定安排之後會公布詳情，可能要再等一等，就是等政府的公布了。好了，不如都呼籲各位聽眾，不知道大家屋企有沒有就是需要請外佣的呢？有沒有話都在這幾個月的期間真的等外佣等到很辛苦苦咧，或者要挨一啲比較貴嘅人工咧。咁如果即係嚟緊你請嘅外佣嚇，要係喺酒店嗰度即係檢疫，可能即係成廿一日咁耐嘅，咁大家又願唔願意俾呢個價錢咧？又有冇擔心佢哋可能即係帶病毒咧？咁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啊！轉頭再同大家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8月23日。朝早十点，特区政府举办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宣讲会，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四五规划为香港提供重要发展机遇，特区政府官员肩负住管治好和发展好特区的职责。 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不仅包括政策对接、产业对接、市场对接，也包括理念对接、思路对接。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出和实施，就是为了让香港能够和整个国家一样，拥有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联办主任骆惠玲表示，香港要认清国家规划要求，全面把握发展方向。 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香港正面临新一轮历史发展机遇，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它。 中午十二点， 民航处前处长李天柱上年退休之后，今年六月出任机管局成立的香港国际航空学院行政总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有关的申请按机制审批，并没有利益冲突。 这个国际航空学院的本质，它并不是离开了政府之后就去到一些私人企业那里打工，讨论有关这个航空学院的招聘或者是有关个职位的薪酬等等，李先生是并无参与其中的讨论。 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的输入个案，当中四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咧就系究竟啊要点样去有咩嘅防范措施，一个防疫措施，先至让大家可以放心咧，就系俾就系都停咗一段时间嘅外佣嚟到供应香港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嘅外佣嘅中介公司，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张杰文啦。张杰文你好。 你好， 系咁嗱，而家即系政府就未有一个最终嘅公布啦。咁但系菲律宾咧已经有啲消息咧，就系话同政府咧就系达成咗协议啦。咁你觉得系一个系咪一个好消息咧？可以供应到几多嘅菲律宾嘅佣工嚟香港咧？ 哦，当然系一个好消息啦，因为等咗菲律宾等咗差唔多四个月噶啦。咁个佣工最少都有6000人等紧，有咗签证等紧嚟香港噶啦。 嗯。系，咁但系即系喺睇嚟咧，就而家政府都系商讨紧，即系究竟佢哋嚟到之后有乜嘢嘅检疫方法啦？譬如话可能系要分批嚟嘅，咁都未必话一次过去嚟到晒嘅，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主要都系酒店够唔够啦，足唔足够，同埋航班方面要睇啊，亦都足唔足够啦。因为你每一个佣工嚟到而家都系要21天噶嘛，咁啊都系单人房噶。你如果呢一日嘅俾佢300个人嚟，第二日就变咗600人噶咯，差唔多要乘21日，系咪先？咁你每日你都有新嘅嚟咧，你个酒店嘅应付方面都系都唔，因为我哋要嘅酒店系平嘅酒店啊嘛，都唔系容易揾到嘅。我相信政府而家系都系头痛紧谂紧啲酒店方面点样能够攞到啲就比较。即系价钱比较适中啲嘅雇主方面，先可以应付得到咯，咁样吓。 我想问一下张生，你呢一段时间之内，过去咗几个月，即系冇菲律宾冇外佣嚟啦，咁你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嘅？其实业界 嗱，而家其实咧，如果系未有呢、這个失海外嚟嘅咧，我哋只有由香港嗰啲佣工，譬如完咗啊，或者断约啊。咁即系你又转换我，我又转换你啊，咁所以令到个市场个。个人工咧，就会涨得好犀利啦。 你见到涨成点啊？系啦， 嗱，而家嚟讲咧，约莫最少都有20%至30%噶啦，即系大致上6000蚊都差唔多噶啦，甚至有啲去到8000蚊都有嘅。 哇、哦，真系去到8000蚊 人工啊！家庭嗰个背景啊，譬如嗰个工作多唔多嘢做啊咁啦吓，工作繁琐啊咁样，嗰啲佣工就拣工啦，个雇主就要自动要即系、就是、要提高人工啦，先可以吸引到佢做啦咁样。 据你所知，啲雇主有冇啲咩担心咧？即、就、系、是、对一个而家菲律宾一个高风险嘅地区，即系嚟香港系去入到佢屋企，即系去凑啲老人细路仔啊咁样，佢哋会唔会担心咧？ 嗱，其实而家政府咧。即系都系开放紧俾嗰啲有签证嘅，即系意思话，同埋有香港打咗针嗰啲嚟嘅。而家佢哋系唔系唔嚟得嘅？即系只不过佢系翻翻去再嚟翻嘅啫。其实翻翻去同嚟翻同而家佢打咗针嚟嘅其实冇分别嘅。佢哋都系打咗2针先嚟噶嘛。而家，而且佢应该仲比较现在喺度安全，即系现在现成紧工人比较安全，因为佢嚟到之后就要再等21日先。先去到屋企度噶嘛，咁佢喺21天咧，仲要有4次嗰、那个深喉检疫，系嘛？嚟之前就2针打咗，之后嚟 亦都要深入检疫之后先嚟得先上得机嚟嘅。咁、我觉得嘅安全情况咧，应该系可以放心嘅。 嗯，个关键咧就在于咧，就系头先你话啦，即系喺菲律宾佢哋而家即系倾紧打咗针可以嚟啦。咁但系即系寻日嘅菲律宾嘅宣布就话咧，嚟嘅外佣咧系需要持有菲律宾检疫局发出嘅接种证明啊。其实你有冇见过嗰张嘅接种证明系点样样嘅咧？ 有唔止菲律賓引嚟都有噶、已經係大致上嗰、那個嗰、那個檢疫嗰個證書咧，香港政府應該已經係大家協調咗噶啦，應該係承認咗噶啦。而家都係等緊嗰個酒店方面嘅安排嘅啫。 係咁，但係即係可能佢哋菲律賓外佣，佢哋可能喺唔同嘅地區、唔同嘅地方去到打針，咁但係之後咧又要即係申請翻一個菲律賓檢疫局嘅接種證明。其實個時間手續係點樣，耐唔耐時間嘅咧？ 嗱，佢而家只要咧有一個中央統籌，然後咧就會申請一個所謂認證啦，即係國際認證嗰個證書啦。咁佢就嚟得㗎啦，咁而且嗰个证书入面呢都有晒嗰啲名单嘅，即係有个人个护照 number， 有埋姓名有成嘅，咁即係可以核对得到嘅。即係换句话，如果有咗发生有嗰、那个即係 positive 呢，即係佢都 check 到出嚟嘅。咁呢个諗先香港先会香港政府先会放心㗎嘛。 我想问一下，如果呢一个计划都开展得顺利或者成功咧，你哋系咪都希望向即系印尼嗰边都同样系开放翻啊？ 唔系，印尼已经政府都有讲嘅，印尼同时噶嘛， 哦，同 都倾紧啦 ，OK， 同时倾紧嘅，系，咁即系加埋晒，系一齐就差唔多有几千个，即系排紧队过嚟嘅，即系印尼同菲律宾， 系啦，如果你以而家我哋嗰、那个。情況業界的情況咧，應該最少都有6000嘅，就唔係話菲律賓政府講緊3000，因為有啲簽證我哋未送到去嗰當地，所以佢就唔知咯。應該大概6000人到啦，我哋覺得嚇。 咁但係頭先都講咧，即係而家政府就諗緊咧，就係將佢哋集中喺一至兩間嘅酒店嗰度檢疫啦，亦都可能即係會唔會話分批啊？有啲咁嘅消息咧，咁所以真係一時間嚟供應嘅外佣咧個數量可能唔多噶。對於舒緩香港嘅需求，又或者係即係希望可以個工資水平係可以減到少少，個期望係咪真係實現到咧？ 最近有个信息俾到啲啲佣工或者啲雇主，即係起码而家呢，即係话政府可以嚟得，即係可以批准嚟得啦个佣工，即係起码对现在有外佣嘅雇主个压力都会减轻，因为有啲佣工呢，而家就算佢个合约未完啦，或者争3-4个月都好啦，佢已经諗住搵工㗎啦，因为佢听到市场个人工贵成高成30%-40%，係咪咁点解佢唔稳定工呢？咁亦都有啲佣工已經簽咗合約添噶咯，雇主有啲雇主都未知嘅，可能就嚟完約之後先發覺想同佢續約，原來已經同第二個人簽咗啦。因為佢通常完約嗰啲咧，入境處都會批佢嘅，咁所以咧係有一個壓力喺度噶，俾呢個現成嘅雇主，即係有外佣嘅雇主有一個壓力嘅，同埋個人工都有壓力。如果既然有信息話嚟得嘅話咧，起碼嗰啲雇主咧都唔會話瘋狂咁啊加個人工，或者佣工都唔夠膽去即係話要要求更高，即、就、係、是、起碼有個緩衝嘛。咁甚至咧，或者多幾個月之後咧，個人工都會降，應該就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就算個外佣係合資格嚟香港都好啦，咁佢睇嚟都係需要咧喺檢疫酒店嗰度咧，就係住21日咁耐嘅咁。咁其實啲僱主你所聽翻嚟咧，佢哋愿唔願意承擔呢個嘅成本咧？就或者係幾多錢嘅水平，佢哋係願意承擔嘅咧？ 嗱，其實咧揾喺外地嚟嗰啲咧，即係唔喺香港揾嗰啲咧。就是因為他找不到，大部分都是香港找不到的，就是或者他的家裡的工作環境就比較差一點，沒有佣工去接受過工作，他才去找海外的，因為那個費用呢，相差的費用在本地找呢差不多多3倍那麼多的，那他多3倍都人願意請那邊的，那你就要知道了，所以他都是計較不到那個費用的，就算給多一點他都沒有辦法，他除非他不要用佣工，他香港找不到嘛，找不到他是一定要海外的，就是他说的话没得选择，他都要给的酒店就算贵一点他都宁愿给的了。 有啲人提出就话啊，不如咧就向政府争取啦。咁啊，啲外佣咧就喺检疫中心嗰度去到检疫，咁就唔使佢哋住酒店啦。你点睇呢个讲法？ 我其实都有提出咧，如果竹篙湾嗰度即系讲话有3000多个单位啦，系咪啊？如果能够咁有个大嘅地方，咁佢喺一次过可以即系放多啲人嚟咧，咁就可以起码即系舒缓咗香港嗰个佣工个压力咯。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如果你话咧两间酒店，啲酒店除非好大，而且啲酒店个费用都唔平嘅。以我哋嘅经验咧，旺季时间咧，想搵嗰啲平价酒店都难搵噶。咁所以你话要政府去搵一两间酒店。我觉得都唔容易嘅。 OK， 好啊，唔该晒张建文，多谢你。 唔该，多谢。 张建文咧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嚟噶，咁睇嚟啊，杨立门都真系仍然有好多细节咧，需要搞埋，即系譬如话系究竟检疫酒店个处理啦，吓咁都好多需要谂噶。 虽然话而家好多酒店都冇咗外来游客，咁但系即系要揾一间酒店可以一两间或者两三间系可以真系应付到几千个外佣咧，其实香港都唔系。 所以一定不是几千个一起来的。是 啊。 咁政府心目中究竟是希望一次过处理几多位外佣来香港呢？咁呢、啊啊、个就是可能政府稍后要公布需要交代的一个问题啦。嗱、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举行国家“十四五”规划讲座，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致辞嘅时候话：现时香港良好局面来之不易，香港需要尽快形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嘅社会共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融入国家发展。黄柳权说，香港社会近年陷入无休止的政治争拗，内耗不断，错失不少机遇，蹉跎不少岁月。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改善和选举制度的完善，恢复了香港的稳定，完善了香港法治，令一国两制得以行稳致远。他又說，香港具備很多有利條件，特別是擁有背靠祖國的優勢。在當前全球不穩定性之下，香港最佳選擇必然是主動擁抱內地龐大市場，與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一名男子3年前被控强奸13岁女儿之后脱罪，男子其后被发现与家人串谋，阻止女童出庭作证，或者要求佢俾假口供。男子同3名家人被裁定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成，今日喺高等法院分别判囚3年9个月至6年6个月，其中女童父亲判囚6年6个月。母親判囚3年9个月，祖母和叔父各判囚4年9个月。陪審團早前一致裁定女童父親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以及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罪罪成。母親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罪罪成，叔父及祖母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罪成，而祖父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罪名就不成立。政府建議分階段管制9類即棄膠餐具，包括首階段全面管制即棄發泡膠餐具，並且分2階段禁止餐飲處所向堂食或者外賣顧客提供即棄膠餐具。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飲食界議員張宇仁和民建聯的郭佩凡都關注成本增加問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有食肆正在採用符合標準的飯盒，一個大約40元的飯盒顧客要多給5毫，即是價錢增幅大約1%。在餐具標準方面，落實政策之前，當局會交由有信譽機構幫助飲食業界了解可接受餐具的定義。委員會主席鄭永信說，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政府的建議。

嚟嘅就住咧呢個確認疫苗記錄嚇，確認當地疫苗接種記錄嘅真確性個討論咧係進展良好，有望咧喺今個禮拜咧就係達成共識之後咧就公布相關嘅安排嘅。我哋電話18723111872311就聽聽聽眾點樣睇先。電話旁邊有聽眾韓小姐喺度，韓小姐你好。 哎，你好你好， 請講啦。 我都認同咧，政府可以考慮開竹篙灣俾呢班菲佣同印佣度住咯，咁啲雇主就唔使咁重嘅負擔咯。 嗯， 哦， 即係你意思係雇主就唔使俾啊？定係即係用公帑去到埋單係嘛？ 唔係，即係我意思，因為而家啲酒店咁即係咁緊張咧，成日 book 唔到位啊，咁出邊好多滯留咗喺外國嗰啲學生啊。親人都翻唔到嚟，咁如果呢班印佣同菲佣翻嚟，又要住酒店，首先啲雇主又要負擔好重啦。咁就另外亦都即係令到其他嗰啲人想，即係香港人士想翻嚟，亦都冇即係 book 唔到酒店，咁不如開竹篙灣俾佢哋咯。 嗯 ，OK。 咁如果政府係需要收翻啲雇主一個成本價嘅嚇，譬如竹篙灣嗰度咁，咁你覺得啲雇主願唔願意俾咧？可能呢個成本價可能 平，我覺得好合理嘅，會即係當然唔會收到好似酒店嗰個價錢咯。咁即係就算收一半。我覺得僱主都會好願意俾咯。 OK， 好啊，唔該曬韓小姐嘅意見啦。楊樂梅，其實應唔應該咧？即係喺輸入外佣嘅時候，政府應唔應該讓佢哋喺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做檢疫咧？嚇，嗱就睇翻嗱，而家即係竹篙灣咧就有3500個單位嘅嚇。咁譬如話係今朝早嚟計啦，咁啊睇翻檢疫中心嘅使用情況咧，就有一啲人住緊啦，可以用緊嘅單位咧就2100幾個嚇。咁如果你話開放俾外佣可以嚟啦，而俾真系俾佢哋住竹篙湾检疫中心嘅时候，咁啊当然都可能有位俾佢哋住嘅，咁但系咪适当咧？ 嗯，我谂都要政府要细心考虑下嗰个正反两方面嘅考虑啦吓。竹篙湾嘅好处当然就系个单位多好多嘅，咁可以一气过就可能处理到大批嘅即系外佣喺度即系检疫啦。咁二来可能嗰个成本系低啲嘅。咁如果真係政府要收返雇主嘅一個成本嘅話，可能都應該比酒店嗰度係平啲都未定嘅，我覺得。咁但係當然政府就未必咁易係去將佢呢一個政策係扭鬆俾一啲即係即係謀利嘅一啲嘅活動啦。 因為而家即係通常竹篙灣嘅檢疫中心都係俾一啲社區感染嘅群組 啊， 一啲密切接觸嘅人士呢去到入住嘅，咁咁係咪都可能需要預留一啲嘅單位位置去俾一啲即係可能啊，即係大家例示即係一啲嘅社區感染嘅個案嘅時候，就俾呢啲嘅個案去住，即係一啲緊密接觸者去住， 我諗應該 話係啦，就俾外佣住嘅咧。 同埋都我哋都聽過以前有啲不同嘅醫學專家指出，酒店隔離咧都有唔少嘅漏洞啦，都聽到嚇，都出咗出過事啦嚇。咁竹篙灣就好似冇出過事嘅，咁唔知我唔知會唔會因為係嗰度比較即係嗰個監管比較嚴格啲啊，點樣嚇？咁所以我諗都有正反兩方面嘅考慮。 咁不如都問下呢位專家點睇啊嚇？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林醫生你好， 係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 而家即係政府就同菲律賓、印尼就傾緊，即係放寬外佣嚟香港啦，有條件之下。但係見到即係兩地嗰個疫情咧，仍然係嚴重嘅。你自己有冇憂慮啊？ 都有相當程度嘅憂慮嘅，因為你睇緊其實菲律賓嚟講，其實佢哋本身疫情係處於自己一個最高峰嘅一個時期嚟嘅，即係譬如話講緊係最新嘅數字，每日有超過16000宗嘅個案啦。咁印尼一樣啦，係東南亞裏面即係講緊都係排緊頭三位嘅一啲地區國家嚟嚇。咁所以我哋都知道佢哋嗰個流行嘅病毒株咧，都係講緊係 L4-5R 嗰個Delta 病毒株啦。咁所以一定有程度嘅風險喺呢度啦。 咁如果真係要做嘅話，咁可能最關鍵嘅就係、是外佣喺飛嚟香港，以至到咧就係檢疫嘅過程之中，要做到真係萬無一失、滴水不漏啦。咁你有咩嘅建議俾政府咧？呢方面 嗱 係啊，你講得好啱啦，有幾方面啦。第一就譬如話，我哋即係依家個要求就話外佣喺嚟港之前係做咗嗰個疫苗接種先啦。咁一定要確保佢哋係有足夠時間，即係講緊係即係接種咗14日之外，仲要一個完整嘅記錄係俾我哋可以追查到，或者係嗰個追查記錄最好就由翻即係當地去一個官方嘅機構去做翻個認證啦。可以咁講，因為如果你譬如話過到嚟呢度咧嘅時候咧。我哋唔係好熟悉，或者我哋當然冇嗰邊嗰、那個系統裏面可以即係證實到個疫苗記錄完整性啦。咁第二就我哋過往亦都有係見過啲個案，即係譬如話做測試上機前測試都係陰性，但係過到嚟又變咗陽性嘅，咁要即係監察翻有冇多唔多咗出現呢個情況啦。咁而我估較重要咧，就係其實落地之後嗰個檢疫方面係。嗰、那個執行係點樣做法？因為我哋過去一段時間已經唔止一次試過有一啲喺酒店裏面發生嘅一啲傳播，你啱啱都有提過。咁所以就無論係話所謂間接接觸傳播，或者最近嗰個個案嘅群組就話有可能係一啲有限度空氣傳播，咁呢啲其實都係會有發生嘅。如果係喺翻一啲相對高風險群組嘅地區咁樣嚟咯，咁可能嗰個擔心仲大啲。 林醫生，我想問一問咧，其實你頭先講嗰樣，的確我諗有好多一般嘅香港人都有呢一個憂慮嘅，即係唔係話我哋要歧視一啲發展中嘅國家，而係我哋對佢哋嗰個嘅醫療系統咧，相對上嗰個信心未必係即係咁。高嘅吓，咁因此就佢哋话要认证，即系有个卫生机构同我哋嘅机构系互通啊，咁样，咁其实佢哋都系好难，即系释除佢哋，即系对佢哋嗰个制度有几严谨咧，系有少少疑虑嘅啦。譬如话你菲律宾咁大一个国家，印尼更加大，咁有好多喺乡下即系嚟嘅外佣，咁佢哋喺边度打针咧？佢系咪佢个乡下都有一个咁样嘅诊所？是可以發一個咁樣嘅針卡嘅咧，亦或佢發咗之後，佢又係咪中央度係咪要再認證啊？亦或點咧？即係我唔知道究竟港府究竟係唔係有一啲專家係去到嗰度睇到當地嗰個情況，去實地去睇，然之後先至係去同佢哋有磋商，亦或點樣？你知唔知嗰個程序係點樣㗎？ 即我聽到就好似係有啲即係會都要關注呢一點啦。咁有時都未必係話完全係話即係懷疑個真確性嘅。有時就算係，始終我哋唔能夠即係睇到佢哋個系統。就算我哋見到封信，我哋都分唔到係即係嗰個記錄係點樣。有時到完整性又可能都係唔係咁容易睇得到咯。咁變咗就如果佢哋有一個官方嘅渠道去認證翻個疫苗嘅記錄，咁可能。即係我哋呢邊就都應該會好容易做事一啲咁樣啦。 都想問翻林醫生咧，即係你覺得呢啲外佣嘅檢疫工作，需唔需要比一般嘅嚟香港嘅旅客係要再嚴謹一啲咧？咁因為有啲我見到一啲醫學界意見咧，就講緊話啊，不如就入住檢疫中心、檢疫酒店嗰個入住率再調低啲啦，又或者係再加密個檢測啦。咁有冇需要再去嚴謹啲咧？對於外佣呢方面？ 理論上就應該全部都一樣咁嚴謹嘅，咁但係即係當然我哋都明白，即係譬如你啱啱都提過，譬如竹篙灣嘅一個檢疫中心啦，或者其他酒店嘅一啲即係檢疫嘅安排。當然個程度的而且確出嚟嘅效果有啲分別嘅，即係我哋知道，譬如始終譬如竹篙灣係一個即係衛生中心管理嘅一個地方啦，咁嗰個感染控制方面嘅措施或者執行方面嗰個水平的而且確係會較高嘅嚇，咁即係相反，譬如話講緊係一啲酒店做嘅嗰個檢疫，咁始終即係我哋都係一定要依靠業界，咁當然唔係話怪佢哋，而係始終佢哋並唔係話一個即係受過即係長期訓練嘅一個即係醫護人員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係非常之理解嘅，咁所以就話。如果可以，當然係能夠即係更加加強執行一啲，即係所謂其實高風險地區嚟港嘅人士，其實都應該係有相同嘅一個，即係提高大家嗰個意識，係要肯定唔會喺一啲檢疫嘅設施裏面造成一啲傳播，呢個非常之重要。 嗯。 亦都有另外一啲醫學專家提議咧，就係因為而家畢竟都係一個高風險嘅地區，嚟一大批嘅即係人士入嚟香港啦。咁會唔會一個比較謹慎嘅做法，就係真係做一個試，即係實驗或者係先導計劃先啦，即係俾少量嘅先嚟一嚟，咁咧就跟住隔離咗佢幾個禮拜，咁咧就真係見到係冇問題啦。佢嗰啲針紙亦都係可信噶啦，咁樣又唔會話即係上機之前話冇事。而家相機嚟到有事咁樣，即係係咪咁樣會比較謹慎啲？然之後先至慢慢鋪開整個計劃。 這個非常之同意，即係未必完全係先導計劃，但至少就係話喺數量方面咧，即係循序漸進啦。你唔係話即係譬如話一開就全部同一時間係過嚟，咁變咗你無論喺嗰邊，就算佢哋一齊相機過嚟嗰、那個。互相感染的風險，或者他們過到來在我們的檢疫設施那個互相感染的風險都其實都是減低了，咁好像這樣說其他的一些程序上面都可以有個時間給我們去磨合一下，咁就可能減低了個病毒流社區的風險。 好啊，麻煩林偉信醫生，多謝你。林偉信醫生就是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的副會長，咁我們電話1872311，又聽聽這位聽眾黃先生怎麼看先。黃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人，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咁，我就有少少意见。其实头先阿林医生都提过咧，你点样认证嗰张针卡啊？嗱，其实我哋所有入境嘅旅客咧，佢哋啲护照好，我哋香港啲人用嘅身份证好咧，都会有啲防疫特征嘅。咁喂， 系请讲啊，唔紧张。 我就觉得，如果你嗰张针卡你同菲律宾好、印尼好咧，你如果唔去做一啲防疫特征加喺嗰张针卡度咧。你始終都會有人可以好容易偽造，咁而相關機構如果有啲同菲律賓或者印尼嗰度知道對方嘅防衞特徵咧，咁你一驗嗰張針卡咧就會知道真定假咯。即係當然檢測係最緊要，但係我哋至少要防止到有人去做一啲假嘅針卡入境啊嘛。譬如最近香港都有一個個案。即係做嗰啲假嘅針卡俾人去揾工啦，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即係政府有冇考慮咧？我相信有嘅。 考慮清楚啦。 入境處，我哋香港入境處對於啲防疫特徵。即系攞奖无数啦，我哋身份证咁，佢哋都应该可以俾啲意见。 嗱，今次系菲律宾嗰边发出噶嘛？你今次 系啊， 其实任何证件菲律宾发出都好，只要佢通知翻，即系我哋要求佢通知翻，我哋知道佢嘅防疫特征系乜嘢啊嘛。 OK， 咁我哋验嘅时候就自然知道啦。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呢，国际新闻的头条呢，永远全部都是呢，同阿富汗有关的。我们今天呢，讲讲阿富汗这个国家的英文名是怎样读，因为它的发音呢，其实都是有点难的。我们先讲英式英文， BBC 通常呢，个发音呢，是会这么读的，大家听我读一次， Afghanistan, Afghanistan.Afghanistan， 串法当然是 Afghanistan， Afghanistan。 个难处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字里面有很多个 A， 而个 A 里面很多个读音都是不同的。首先头两个 A 是 Afghan 那个 A、okay? 那个中间的响音是一个 A okay? 好像我们读 Hand、或者 Sam、或者cat 啊，嗰个 a，OK，、okay? 个口擘大嘅，但系就唔系 a 嚟嘅，系 a， 咁所以咧 ，Afghan，Afghan，Afghanis， 而去到最尾嗰个咧，英国人通常会读成系 a， 所以系 stone，stone，stone， 所以成个字系 Afghanistan，Afghanistan，Afghanistan， 呢个就系 BBC 英文嘅读法，而亦都有啲人咧。是将后面嗰个响音都读埋做 am 嘅，咁就 Afghanistan 亦都得。呢个系比较常见喺美式英文多少少。So Afghanistan，Afghanistan，Afghanistan。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有陸宇光同埋楊立滿喺度啊， 係 楊立滿啊，我哋又講講咧關於另一個問題啊，咁就係機場員工啦，因為早前咧喺機場嘅一個貴賓室咧，就有一名嘅女員工咧就係受到感染啦，咁、大家都關注到咧，究竟有冇咩方法咧需要去到呢啲嘅機場員工再加強防範咧？咁啊，機管局咧就喺上個星期五啊就發稿就宣布話咧，一啲特定嘅機場員工，包括咧係航空公司職員咧，就必须要接种疫苗，就唔能够咧就再以阴性嘅检测结果嚟到取代接种疫苗啦。而咧就系、就算系医疗豁免咧，都系不获接纳。咁有啲乜嘢嘅職系嘅職員啊，係需要一定要打針嘅咧？咁就包括咧就係處理高風險貨物啦，或者無可避免咁同一啲嘅抵港轉機嘅或者旅客或者機組人員有近距離接觸嘅員工啦，仲有咧就係航空公司地勤代理員工、停機坪嘅協調員啊、機艙航線嘅協調員啊等等呢啲嘅職員咧。仲有就係機艙同洗手間嘅清潔員等等咧，都係需要咧就係打針嘅咁。咁如果係呢個實施咧有一個時間嘅，9月1號咧就第一個階段，有關嘅員工咧就需要最少打咗一針。9月30號起咧就第二階段要打曬兩針啦咁。咁而國泰航空公司咧都發出個內部嘅通告啊，就話10月1號開始咧，所有進入禁區嘅員工咧都係需要打針，就唔能夠咧以檢測嚟到替代啦。咁究竟對於喺機場翻工嘅一啲人員嚟講，有啲乜嘢嘅影響啦嚇？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工會嘅代表，就係航空同業陣線嘅副主席歐希成啊嚇，歐希成你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啊！ 你好， 点样睇呢个嘅公布咧？吓，即一定要打针，唔能够检测代替，亦都冇医疗豁免。你哋有冇啲收到一啲嘅员工嘅求助，话系冇办法符合到呢啲条件？ 我哋都收到一啲求助个案嘅，咁例如系有啲佢有药物敏感啊，又或者系佢本身有慢性疾病咧，咁咧医生都唔系好建议佢去打针嘅，咁系咯，就 咁咯。咁佢点咧？咁佢可能要一系就冇份工，或者系机关局要调佢去某一啲其他嘅工作岗位噶咯，系咪？你哋有冇关注到呢样嘢？ 我哋都有嘅。咁最主要就因为呢个机关局落嘅命令啦，咁所以其他公司都唔可以唔跟啦。咁但系要知道嘅系唔系间间公司都会有即系有嗰啲唔会接触到客人或者货物嘅位啦。 你讲航空公司系咪？你讲其他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或者系其他地勤代理商都系啦，系啦。咁就所以佢哋都有啲人都好担心将来个前景会点咧？即系如果你医生只有都唔计数嘅话，咁佢哋会唔会之后真系会冇一份工咧？虽然佢都有啲都系望天打卦紧嘅。 对于呢个规定，你觉得系咪？即有咩嘅感觉啊？即系讲紧系医疗豁免都唔能够接纳，一定要打针嘅呢个问题。 其实医疗豁免都唔计数，我个人觉得真系有少少严咗啲嘅。咁事关真系有啲人真系担心或者身体健康问题啦。咁同埋亦都而家都保证唔到打完疫苗之后真系可以完全 100% 或者90%防范呢个 Delta 变种病毒嘅。 系，机管局就话咧，即系已经有超过80%嘅机场嘅员工咧，就系打咗针啦，打咗第一针啦，咁你见其实而家呢个机场嘅一啲服务嘅行业啊，咁其实个而家人手嘅市场系如何咧？咁如果真系要求晒所有人都打针，其实即系会唔会话真系导致到部分即系小部分嘅人手会流失嘅咧？ 呢样嘢。可能都有機會嘅，咁我都聽過有啲人會話因為即係始終你打完針係7日，每隔7日撩一次咧，可能對佢嚟講可能有啲麻煩或者覺得唔舒服，咁佢哋寧願可能會去另外高就。 有冇向機管局去反映翻呢啲情況？ 我哋打算會去同佢哋商量一下，睇下可以點樣做咯。即係當然最好就可以坐低。大家傾下啦， 好似國泰有講過話如果真係有顧慮嘅員工咧，係會免費提供一啲接種疫苗前嘅醫療評估俾佢哋嘅嚇。 係冇錯。 咁其他 其他的航空公司有没有这些安排呢？不知道。 暂时来听就正好像只有国泰有，其他公司啊地勤都好像未听过有。 咁你哋有冇開始同當局，譬如話我唔知運防運局嗰度嘅官員傾，有冇傾呢樣嘢咧？開始？ 暫時未有。 暫時都同機管局傾先， 同機管局 傾先啦，係。 好啊，好啊，嚇、okay。好，唔該曬歐希盛啊，多謝你。 係、嗯，唔該曬。 歐希盛咧就係工會代表嚟㗎，佢係航空同業陣線嘅副主席。佢頭先講到一點咧，就係話。有啲公司可能未必真係將呢啲嘅打唔到針嘅員工呢就調去一啲唔掂人唔掂貨嘅一啲職位。咁、 嗯、 變咗嗰個人呢嗰、那個員工呢可能嗰、那個工作嘅前景就會受到影響啦。 嗯係呀呢個可能就係我諗大部分員工最關注嘅一樣嘢囉。 是啊，咁所以都要睇啦。不过咧，我谂都见到咧有啲其他讲法，譬如话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就话咧，即系机管局咧就系、是、作为一个大机构啦，咁都系即系要譬如话亦都系接触好多嘅一啲抵港旅客，系一啲嘅高风险群组。咁所以咧就机管局咧对于有关员工嘅接种疫苗咧，应该有一啲嘅严谨嘅要求嘅、嗯啊。好啦，我哋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啊。 好 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分别排到窝打路道近浸会桥面，和龙翔道近天马苑，而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黄河大道东系车多。这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强泰环保。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0.0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4，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港金报16,580蚊，比上日收市跌3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88.13美元，卖出1,788.58美元。港汇指数101.8，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近住变电站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收费广场曾经有坏车噶，坏车离开咗金大城隧去荃湾方向咧，而家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美城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几元。咁而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过咗湾仔街市。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嗰段咧，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咁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黄大仙中心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松屋村。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而家车多，车龙排到荣昌村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是車多的，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就去到龍富路天橋近富健花園。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卓儿，我想点的歌咧就系 Mira 嘅 ASAP， 里面嘅内容咧都系叫我哋要永不放弃嘅，咁希望我哋残奥运动员比赛嘅过程里面咧，大家香港人都可以一起为我哋加油啦！等到死拒绝命运，等到死有心生分，我嘅生活其实我有翻，成团快快手加速，有几远飞得几远 ？You gotta move on，just bring it up，You gotta move on。 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经典广播剧《爱在雪芳的日子》。1999年作品， 你叫我做你男朋友？ 梁汉文， 正确嚟讲，应该系扮做我未婚夫。 曾月娥领衔主演，8月23日开始，一齐重温《爱在雪芳的日子》。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月24日残奥开幕啦，你准备好未啊？ 准备 打气啊！上港台残奥共融体网页，仲可以用打气图像撑港队。 系、哦，开心 share 打气图像，咪可以网上集气咯。 加埋 hashtag 残奥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上港台特备网页残奥共融体 rthk.hk/paralympics， 一齐打气撑港队。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陸宇光、楊立門。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 系，大家好。 杨立门啊，呢、這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寻日一宗大埔嘅致命车祸。咁今朝就传嚟咗唔好嘅消息啦，咁就系咧再多一个人咧系死亡。咁就系一名63岁嘅女伤者咧，就系去到屯门医院深切治疗部，今朝早大约咧7点系证实不治。咁个车祸到而家咧就造成咗2死8伤。咁而家留院嘅伤者之中咧，仍然有一位4岁嘅男童咧系危殆啊，喺沙田威院嗰度咧接受治疗嘅。咁而涉案嘅的士司机咧，警方就已经以呢个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咧，就拘捕咗佢啦。咁但系杨立门啊，睇翻咧今次嗰个事件咧，都一个几罕有嘅一个意外喎，系嘛？ 系啊，呢个真系。好多年都冇見到一個咁樣嘅意外啦， 咁的確令人好擔心同埋即係好傷心啦嚇。咁、啊、當然都要向前看，即係究竟同樣類型嘅意外點樣第時係可以即係避免得到咧？究竟個原因係出自佢個人啦，亦或係個制個交通嘅編排啊，或者係安全島啊，或者交通燈啊等等各樣嘢。是不是設計上是有問題呢？咁呢啲我諗我哋都係要我諗政府啦，同埋警方啦，都係要好俾心機去揾到嗰個原因喺邊度啦。 咁而家警方都有循幾個方向調查嘅，咁、就包括咧就係呢個車輛嘅機件性能啦，司機嘅精神狀態啦，路面情況啦，都要接受，即係都要調查一下。咁、而涉事嘅司機嘅的士咧，就送咗去大欖涌嘅汽車扣留中心嗰度檢驗啊。咁講翻呢件事件啦，點解我形容為都比較罕有嘅咧？咁因為咧，其實就發生喺咧大埔。广福道一个灯口前面，咁、当时咧就系朝早十一点几啦，吓、寻日嘅朝早十一点几啦，咁就其实灯口前面咧已经有一架白色私家车，同埋呢一架绿色的士系停低咗落嚟噶啦，见到呢架涉事嘅红色的士咧吓、就突然间系所谓抽头啊，咁、就越过咗佢侧边嘅双白线，就再喺头先讲啦，即系第一位嘅白色私家车嘅车头。同路中间嘅安全岛之间切翻去原来嘅行车线吓，咁、于是咧就撞断咗一啲嘅交通灯柱啦，同埋咧就撞向一啲过紧马路嘅人群啊，咁、好多人咧就走避唔切咧就被撞，更加咧有人咧系卷入咗车底吓，咁、就见到事发咗之后咧，咁都有好多嘅途人啦，目睹嗰个过程咧，咁就去尝试去搬起抬起嗰架的士，尝试救出咧就系、被卷入车底嘅一啲伤者噶，咁、而今日都见到啦，喺事发之后一日啦，咁有好多嘅市民咧都去到现场咧，就摆咗一啲嘅鲜花啦，去到悼念啲死者，亦都好多嘅市民咧就回忆翻、忆述翻喺呢件事件咧，都觉得系即系好心痛、好伤心嘅一件事啦。 系啊，不过都见到香港人去同心合力咁樣喺現場，即係合力去搬開個的士啊，咁樣都係一個幾窩心嘅一個場面嚟嘅嚇。咁同埋今日都有好多即係有心嘅市民去路濟啊，咁樣即係都覺得香港人都好有心嘅。 係咁頭先講啦，即係嗰個事發嘅的士咧嚇，係、所謂抽頭啊，咁就要越過咗前面嗰兩架車。撞向人群噶，咁、究竟點解佢會咁樣做呢？咁其實都都有警方都有向佢做過一啲嘅測試嘅。咁而呢位63歲姓莫嘅的士男司機咧，係通過咗酒精呼氣同埋藥物嘅測試噶啦。咁即係話其實佢事發前咧應該就冇飲到過量嘅酒或者藥物啦。咁、究竟點解佢會咁樣喺呢個路口燈位之前啦，咁、就要抽頭越過前面嗰兩架車咧、相信咧就係而家咧就係警方要去調查嘅一個因素啦。 系啊，都有听到一啲论者讲话，又冇酒精影响，又冇药物影响。当呢个亦都系一个有经验嘅司机啦。你话佢63岁，亦都唔系话一个老到懵晒嘅一个司机啦吓。咁、有人讲就话，因为佢系赶住去接一单嘅生意咁样，又见到佢即系嗰架车咧系好多嗰啲电话摆晒喺度嘅，咁觉得呢样嘢都觉得政府系要谂去规管下，究竟个司机系咪应该揸车嘅时候同时睇咁多个手提电话嘅咧？咁样即系去接生意咧，咁呢个都可以系其中一个我哋考虑嘅方向嚟 嘅。系咁啊，亦都有啲人都话啦，咁啊，其实近期有一啲嘅意外咧，都系同一啲嘅職業司機有關啊，咁啊理論上啲職業司機應該係一啲好有經驗喺路面好有經驗，或者係要特別就注意安全嘅一啲人啦。咁但係點解有一啲嘅意外都涉及一啲嘅專業嘅司機嘅咧？咁係咪大家都可能喺呢啲嘅職業司機嘅質素上面有冇啲嘢可以再做多少少，去確保一啲路面同埋乘客嘅安全咧？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請一位的士業界嘅朋友同我哋一齊傾下啦。 好啊， 嗱，我哋電話旁邊電話咧係1872311118723111。咁各位聽眾，對於昨日喺大埔嘅呢宗的士意外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咧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就有香港的士業議會嘅副主席吳坤成啊，吳坤成你好， 你好兩位主席， 你好， 點樣睇呢單意外啊？ 首先未講之前，我哋對呢單意外造成有嚴重嘅傷亡咧，咁我哋的士業界咧都覺得十分之難過。 咁希望就對佢哋家屬咧表示慰問，希望啲傷者都早日康復啦嚇。咁、啊、我哋就呢件事之後，我哋都有傾過開個會咧。咁我諗從兩個方面去睇咧，就第一就即係、就是、對啲司機嘅呼籲啊，甚至乎有時我哋都定時去向唔同嘅屬會啊嘅會員咧，都有啲資訊話俾你聽，就對駕駛安全嘅態度啊，同各方面要留意好多黑點嘅地方，我哋要作出提示啦。同埋我哋都不停，好似而家都有兩個月試驗緊用緊啲所謂嘅即係車嗰個防撞追撞系統咧，都喺的士度準備要安裝嘅。而家都試驗到差唔多都係睇邊隻最適合香港嘅的士去安裝咧。我諗住都開始要即係投放喺嗰、那個即係的士嗰個安裝得好咧，令到咧司機到乘客咧個安全得到保障。譬如例如咧，即係啲防追撞啊，譬如話誒追即係近嗰啲前車嘅時候咧，如果車速快甚至比較近啲，佢就會有警示著燈啊，同埋有啲消防鏈設線啊。咁有啲警示燈或者響號啊，都提醒啲司機。呢、這個我哋已經試驗到差唔多，係睇下甄選緊邊個牌子。咁就好快唔即係諗住就嚟可以實施咧，就咁啱呢單意外發生咧，我哋都有多少呆然嘅就係嘛。 咁、啊、即係當然啦，但係業界就做緊一啲喺車輛零件方面嘅一啲改進啦，咁希望可以就算出意外啊，咁都可以希望可以減低個傷亡嘅情況。咁但係見到即係可能的確咧係部分嘅司機咧，可能佢哋嘅駕駛態度係出咗問題啦嚇。咁而家通常咧就做司機咧去有定期嘅一啲驗身啦，要續牌啦咁。咁但係對於佢哋嘅即係駕駛嘅方法啦、態度啊咁好似又冇一啲即係特別嘅一啲監控即係監察去到俾翻呢啲司機喎。咁有啲人就話啊，不如參考外國啦。咁就算職業司機都好，咁啊定時咧要上堂温故知新嘅咁，你又點睇咧？ 其實而家都有嘅。其實咧，而家一般嘅司機，譬如佢年齡超過，譬如係70歲咧，佢續牌嘅時候咧，通常都要有呢個出示個醫生證明嘅。咁一般續牌為三年啦，有時啲佢睇個別個案，可能佢淨係俾一年都未頂嘅。咁呢個有呢、這個即係、需要某個年齡就要做嗰個體檢啊，先可以續到牌嘅。第二咧，就有時啲所謂即係進修課程啊，甚至乎定期有啲所謂改進課程咧，其實啲司機扣咗分之後，其實佢都要上嘅，係嘛？咁、但係我覺得最主要都係有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都我哋覺得就係嚟緊呢一啲車本身嚟計咧，同政府都講緊就係可唔可以將啲車慢慢納入車隊管理化咧？即係間公司裏面可能有一千幾百台車，咁佢哋入職嘅時候咧有培訓啦，譬如話啲車上面有唔同嘅定位啊、監察系統啊、安全裝置啊，甚至定期都會同佢哋有啲課程上下，咁令到成個車隊或者成個的士行業裏面咧，慢慢行翻一個比較好啲嘅管理模式咧，去規管上去咧，呢、這個都係我哋同嚟緊同政府傾嘅方向嘅。咁好過而家咁咧，好多都係兼職啊，或者嚟開下替工啊，假期啊出嚟開下工咧，咁嗰個情況我相信會比較理想啲咯，用車隊形式就係嘛。 系，都有人提过车队或者司机系老化嗰个问题咧，因为好多后生嘅人都唔想入呢一行啦，有啲可能即系可能揸嗰啲即系电召车啊，或者做其他行业啊咁，因此其实平均而家即系的士司机嘅年龄都好大啦，咁你觉得呢个会唔会系一个其中一个要面对嘅问题咧？ 這個確實是我們即是嚴重缺乏，即是說新人入行呢，現在視訊運輸署的資料普遍呢，有六成的七成以上的司機平均年齡都去到58、59歲，是吧？那新人入行的時候其實是比較少的，但正正現在可能個環境呢，即是疫情關係啦，這年紀啦，很多各行各業都很多情況都可能失業者多了，亦都有啲人嚟兼職揸下的士嚇，係、有嘅。咁我覺得嚟緊都係做好少少嘅規管啦、宣傳教育啊，同埋裝多啲所謂頭先所講嘅監察儀器啊，令到啲駕駛各方面咧能夠慢慢咧，等啲司機習慣咗，同埋成日坐呢啲車嘅時候咧，有啲咁嘅裝備，啲車隊咧可以安心去坐。 我相信呢个趋势都开始要去咁行法咯。 系啊，但系吴生，你嗰个装车队嗰个装备咧，都有一个成本嘅问题嘅、即系你防撞系统啊，或者追防追撞啊、定位啊各样嘢，咁嗰个啲钱何来咧？即系咪个业界要自己要俾咧，抑或系政府系要补贴你哋咧？你 我哋都喺度作出呼吁啦。咁、因为第一而家科技咧，其实呢啲咁嘅系统咧，个费用比以前系减省好多。可能以前讲紧系以万位数，而家可能几千蚊啦、咁但系最终个问题就系、譬如话政府有啲喺唔同嘅车辆都可能巴士都有帮佢安啲咁嘅系统。咁、即使呢方面，我哋相信就如果我哋政府系统试验得好嘅时候咧，咁希望政府都能够作出即系帮我哋有啲补贴啦。咁、鼓励我哋行业就将啲车尽量大部分都装晒呢啲所谓啲即系防追撞咁嘅安全系统之外咧。咁大家慢慢咧就將呢個文，即係呢個咁嘅系統咧，或者啲咁嘅模式咧，帶入呢個行業咯，係嘛？咁同埋我哋自己現時都裝緊嘢傾，不過咪就即係其實個費用方面可能要俾啲月費啊，甚至乎裝嘅時候係講緊係幾千蚊啊咁樣，甚至乎 呢個係車主俾啊，抑或係個司機自己俾？ 車主自己俾嘅，佢都想做好嘅車嗰個所謂個安全嘅裝置，同埋甚至乎有時有車頭車尾 cam 影住，即係有時當有咩意外發生嘅時候咧，亦都多個搜證咁解啦，係嘛？咁都做緊嘅啦，已經係嘛？希望能夠加快啲，做多啲係嘛？ 係啊係啊。 頭先咧你都見到係啊，即係呢個的士行業有一個老化嘅現象啦。咁其實你又覺得個原因喺邊度咧？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多啲新人可以入行揸的士嚇？咁同埋即係改善呢個嘅的士業界司機嘅一啲待遇咧？ 政策問題就係待遇問題啦，就係、因為揸份的士本身嘅人工就唔穩定嘅，可能佢即係做咗，因為即係更車嚟講，可能佢揾幾百蚊一個月，都可能講緊萬零蚊，唔夠兩萬蚊咁。咁的士司機嘅收入同坊間出面嘅所謂商用車輛咧，其實係落後咗好多嘅。可能出面係兩萬幾三萬蚊，的士係比較少啲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呢個當然唔理想，令到即係喺呢個行業裏面新嚟進場後生仔比較少啦。第二就是因為呢個行業裏面咧，如果由能夠車隊公司化去處理嘅時候咧，咁大家有個凝聚力，又或者有個向上游嘅機會嘅時候咧，咁我哋帶領啲新人入行嘅時候，唔會造成而家咩咧？即係易請難留咯。請到司機好多做都唔上，佢就留唔低低，或者有其他好嘅工種，佢就走㗎啦。係嘛？咁如果能夠做到呢樣嘢，新人能夠進場，而家其實好簡單。而家近來你留意啲保姆車司機啊，做緊過境車嗰啲所謂嘅巴士司機啊，甚至乎而家做緊旅遊啲冇嘢做嘅人咧，其實都有啲嚟做翻我哋的士行業，但係個情況咧就唔係即係個數字同埋個數量都唔係太多咯，係嘛？ 好啊，唔该晒吴坤成先生啊，多谢你。 好，多谢，拜拜。 吴坤成咧就系香港的士业议会嘅副主席嚟噶。咁啊，各位听众对于今次嗰个嘅大埔的士意外有咩嘅睇法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余生喺度，余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啦。 系、那个情况咧，其实我觉得政府咧必须要介入嘅呢一啲嘢，而家已经亡羊补牢啊。 点样介入法啦？ 即系你点样去监管翻啲的士嘅师傅？其实唔系一个系咁噶，大家都知道。根本呢一件事咧，已经系好多年、好多年喺度发生紧喺呢个社会上面。关在系睇下几时出现问题。好啦，而家今次咁样个情况出现咗呢个咁嘅问题，大家系咪真系要好严谨去正视一下咧？ 嗯， 系咪先？即系你唔可以话下下诶冇人投诉就算咯。咁、你嗰啲你而家政府亦都界定咗你退休嘅年龄，系咪先？我亦都成日坐的士，但系我会见到有啲七十几岁牙都甩晒啊，眼蒙蒙啊，我唔敢，我真系唔敢坐，我觉得。 O、okay, K， 我真系攞命。 好啊，多谢晒， 好 啊，OK， 好多谢余生嘅电话啦吓。咁、当然啦，即系各位司机年长吓，咁、又唔一定佢嘅驾驶技术或者态度或者身体状况有问题嘅，因为佢都系要经过身体检查先可以再续牌嘅。咁、但系即系头先提到或者投诉嘅问题啦，咁又俾翻少少数字俾大家啦。咁意外同投诉都俾大家啦吓。咁、今年头五个月咧就有啲数字嘅。咁香港咧。 平均每個月咧就有超過330宗嘅交通意外係同的士咧係有關嘅嚇。咁佔即係如果睇翻整體嚟講啦，一個月咧就大概2300宗嘅交通意外，咁當中咧330幾宗咧就涉及咧的士車輛嘅嚇。咁即係可能係七分一、八分一左右呢個嘅數字啦。咁而投訴方面咧，咁其實咧就係呢個嘅交諮會有一個嘅交通投訴組嘅，咁佢哋有個季報顯示啦。咁話今年第一季嘅的士服務接到嘅投訴咧，就按年係升16%，去到1300宗左右嘅。咁當中咧就有340幾宗咧涉及司機嘅駕駛行為不當嘅。咁都好似有少少嘅一個升幅嘅數字啦。咁唔知係咪一啲業界嚇的士業界需要即係關注嘅問題啦嚇。嗱，我哋聽到一個聽眾先嚇，有阿陳生喺度。陈生你好， 你好， 啊，请讲。 系我系比较新入行的士司机。 系。 琴日嗰件事我见到，我真系觉得我自己都好心痛。 嗯。 但系头先有位嘉宾讲，系话见到好多途人去帮手抬起架车，系途人佢哋系救人心切，我明白。但系呢个方法系咪最恰当嘅咧？如果十五个人里面有五个人缩开手，架车砸多次个伤者，会有几严重？我觉得唔应该用窝心呢样嘅字。 哦、okay. 好啊，咁 OK， 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多谢你先。咁啊，头先咧，阿吴坤成先生咧，代表住的士业界咧，咁都有个建议就系话，不如建议的士业界多啲车队管理啦，咁、希望透过譬如增加一啲车辆嘅一啲安全嘅装置吓，咁同埋就系有一个车队嘅一个管理吓、就令到咧的士业界嗰个服务咧个质素可以提高。呢、这个又得唔得咧？你觉得？ 呢、这个当然系有帮助嘅吓，不过我谂起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个钱从何来嗰个问题嘅啫，因为你永远设备嘅嘢，梗系越多越好噶啦吓，安全嘅设备我讲吓，即系避免意外嘅设备，梗系越多越好嘅。咁但系头先阿吴生都有讲，即系的士行业其实而家系咪一个好厚利嘅一个嘅行业咧？亦都唔系吓。咁你话要车主要投资咁多钱落去吓，咁都唔系容易嘅一件事咯吓。咁政府亦都我睇唔到政府系会同意去俾一入 埋，即的士业界都即系讲嗌咗话呢个保险费增加咧，就嗌咗一段时间啦。咁亦都申请紧一个加价啦。咁但系都仍然未有加价嘅最终嘅方案啦。咁究竟系咪呢啲情况令到的士业界即系可能都冇乜吸引力？減少到新人入行咧嚇、我哋電話18723111，轉頭咧就再同大家傾下。 街坊話：中環街市環境變得舒適光亮，但缺少昔日嘅街市情懷。亦都有市民表示，活化後商業味較重，大場內餐飲同貨品價格合理。有超過80年歷史嘅中環街市活化後，除咗餐飲、零售商户進駐，亦有展覽、表演同公眾休憩空間。以及讓初創企業租用的專區，負責營運的華茂集團行政總裁蔡宏興說，對前景充滿信心，又歡迎街頭表演者使用街市裏面的公共空間。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下午4點熱帶低氣壓奧麥斯集結在濟州之西南偏南，大約16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45公里，移向朝鮮半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氣溫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三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加龙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挤塞，车龙排到丁九桥。 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嘉龙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丁九桥。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就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分别排到窝打路道近九龙军营，同埋龙翔道近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一直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系挤塞，车龙排到几远。在九龙区，蝴蝶谷道去长沙湾方向近青山道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而龙翔道去荃湾近彩虹村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彩虹道。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二上午九点半，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把声咁熟嘅，边个嚟噶？听开始。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莫非是报新闻那个？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黄春明。 嗱， 系咪啊？咁佢搞咩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仲有我黄春明，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楊立滿喺度啊！楊立滿啊，我哋傾一傾咧，關於咧就係呢個禁止嚇另類吸煙產品，即係包括係電子煙啦、加熱煙咧嘅一個法例嘅一個修訂。嗱，而家立法會咧仲係審議緊咧呢一條嘅條例修訂嚇，咁就叫做咧2019年嘅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例草案。而家就喺一個仲喺一個草案委員會嘅階段啦嚇。咁主要咧就係講緊話要禁止進口啦、製造啦、售賣、分發同埋宣傳呢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即係電子煙啊、加熱煙咁。咁而家咧就仲有一啲嘅進展嘅，包括咧就有啲議員就提出就話啊，不如咧就唔好話一刀切禁曬呢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啦，不如淨係禁電子煙，禁電子煙。而咧係加熱煙咧，就用一個傳統香煙嘅方法去到規管啦，即係譬如係設年齡嘅下限啊，即係門檻啊咁樣。 咁但係呢见到近日呢杨立门就见到呢有唔同嘅团体都出嚟呢就係就住呢条条例草案呢就发表意见嘅。咁、包括呢就係早排啦就有十个嘅教育团体一啲嘅校长联会。咁、就出嚟呢就係话希望呢係立法会可以呢就係全面禁止呢啲嘅另类嘅吸烟产品。好啦，到呢尋日呢又有另外一个嘅团体呢就出嚟啦。今次呢就係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就联同全港18区嘅家长教师联会就做咗个网上嘅问卷调查。咁尋日呢就发表，咁就建议呢同样地就发现呢就好多嘅家长呢就係都赞成全面禁止呢啲嘅另类烟，希望呢立法会都可以呢去到通过呢个政府嘅修例。杨立门点样睇即係临近呢个立法会嘅季尾啦，即係十月尾就完今次嘅立法会期啦。临近季尾即係都有好多嘅团体就出嚟就希望呢就係影响立法会，就希望呢可以赞成全面禁止呢嘅另类烟吸烟产品呢。 当然呢一个话题都傾咗几年啦。咁不外乎就是两派的讨论，一派就是商界自由经济自由贸易，你烟 你都未禁啦，现在香港 传统烟未禁啦， 正统烟不禁啦，你另类烟是不是有证据表示它是更加比传统烟危害更大呢？那就算是的话是不是应该只管不禁呢？这个当然是一边 的讨论啦。另外一边当然就是你刚才讲过委员会啦，防止吸烟委员会啊，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啦，学界啦，教育界，还有现在我想家长都出来讲啦。似乎整个社会那个讨论越来越多嗰個聲音咧，都係支持翻係要去全禁嘅嚇。咁政府個態度其實一早都已經幾清楚噶啦，即係希望係禁就禁曬佢。咁亦都唔係話未做過嘅，有好多海外嘅地方都有係將另類煙咧係完全係禁止噶啦。咁即係以免佢可以係去。從蓬勃即係喺學界嗰度即係生長啦，或者令到啲學生可以即係去開始習慣食呢一種嘅煙啦。咁我覺得兩邊都有佢嘅理據。咁我覺得整個社會嚟講咧，似乎係都傾向係贊成政府嗰個做法嘅。 咁但係即係譬如贊成係只規管而唔係全禁嘅人士又會講啊，咁其實你即係頭先講啦，即係傳統煙都未禁曬啦，咁而就事實上咧都係俾咗一個即係有啲人選擇嘅權利啦，即係譬如傳統煙。大家都知道有害的啦，即係絕對大把嘅科學數據都知道有害 的。大把科學數據噶啦， 咁都即係一個有害嘅問題以外，大家都可能會關注啊，其實佢哋係咪應該有得揀咧？嚇，即係讓佢哋喺一個合法嘅情況之下有得揀呢啲嘅另類煙草產品咧？咁所以咧就睇嚟而家都有一個咁樣嘅角力喺度啦，即係究竟立法會會點樣揀咧？咁而家個壓力個焦點咧就落咗喺立法會嘅一班議員身上。即係佢哋咧可能會有一啲嘅商界同佢哋講話啊，即係不如都淨係規管啦咁。但同時間亦都見到其實坊間有唔少嘅市民大眾、各界各個嘅界別學界啊家長界別啊咁都希望可以全禁。咁好似咧喺呢個嘅問題上面咧，就要立法會議員咧就係諗一諗點樣去處理呢個嘅矛盾啦。 冇錯啊。 咁不如我哋都呢個時候都請嚟咧，就係發表呢個調查嘅團體同你傾下啦。咁就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主席湯修齊啊，湯生你好。 陆先生你好，杨先生你好， 系 你好。 不如先同我哋介绍下你哋发表嗰个调查先好吗？ 好啊，好啊。我哋嗰调查咧就发觉咧，绝大部分嘅家长，即系87%嘅家长咧，都系完全同意同埋要求立法会同埋政府咧尽快全面禁止呢啲加热烟啊、电子烟嘅另类烟嘅。甚至我哋发现咧，有部分家长系而家吸烟嘅家长里面咧，都有55%咧系赞成全面禁止电子烟同加热烟嘅。因为我哋知道咧，不论系吸烟同埋唔吸烟嘅家长咧，都系会为自己仔女嘅健康着想嘅。越嚟越多嘅报告咧，包括香港大学嘅报告咧，系指出咧呢啲加热烟咧，其实佢嘅害处唔单止系同传统烟一样，甚至系比传统烟更高嘅。咁呢啲家长系听到同埋知道嘅，而家长咧亦都知道咧。 啊呢啲咁嘅啊加熱煙啊電子煙咧，係對年青人係非常之吸引嘅。我自己個仔就19歲，佢冇食任何吸煙產品，但係佢自己有啲同學我都識嘅，佢哋真係係被吸引咗去食加熱煙。我自己都有同呢啲同學仔嘅、自己傾過偈，佢哋都以為受一啲誤導性嘅宣傳，以為佢加熱煙少害啲啊，氣味少啲就好啲啊。實際上咧，其實都係一啲誤導性嘅宣傳嚟嘅。講到選擇嗰一度咧，其實香港大學早前亦都做咗個研究咧，就係、是、其實喺香港而家食緊傳統煙嘅成年煙民咧，只係有低過10%咧，佢哋係有興趣去食加熱煙嘅啫。所以其實呢一個選擇真係有呢個選擇嘅人係並非某一啲人士講嘅咁多嘅。而香港大學去年嘅研究亦都指出咧，好清楚指出咧，加熱煙係無助戒煙嘅。咁所以我哋唔好被誤導去到以為呢啲加熱煙啊、電子煙會幫人戒煙啦。咁我哋亦都睇過政府嘅數據咧。在年輕人吸煙者裏面，他們吸食這些加熱煙、電子煙的比例呢是遠高於成年人、吸煙者裏面吸食這些、加熱煙、電子煙的，所以很明顯看到呢這些、加熱煙是對年輕人是吸引的。我們呢一定是要、守住香港的、控煙的工作。香港的吸煙率呢已經是、逐漸的降低，我們控煙工作是做得不錯的，但是如果我們開了一道門，好像打開了一個鬼門關，給這個加熱煙、合法地入了來香港的話呢，這道門真是關不住的了。那年輕人被吸引了去吸這些加熱煙的話呢，就會很容易成為長久長年的煙民，不單止對他自己身體的健康是非常之有害，對整體醫療系統的壓力亦都是非常之大。所以我們家長呢同埋教育界呢係真係一致係要求立法會盡快通過全面禁止加熱煙同電子煙嘅。 首先想了解返呢，今次你哋係聯同啲18區嘅家長教師聯會做一啲嘅調查啦，係針對家長對於呢啲嘅另類產品嘅意見啦。點解會針對家長做呢個調查呢？咁係咪覺得即係青少年人係特別容易去接觸到呢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呢？ 呢啲另類吸煙產品咧，其實佢哋嘅宣傳咧包括喺網上啦，包括係喺呢一啲社交平台啦，係極之難規管到嘅。尤其是喺一啲社交平台上面咧，我見過咧一啲韓國好出名嘅歌星咧，男歌星咧，佢哋喺唱歌嘅過程裡面咧，喺佢哋個 MV 裡面咧，係有呢啲加熱煙嘅裝置係展示咗出嚟嘅。咁咧，我問過衛生署嘅同事咧，因為佢哋個地點唔係喺香港咧，其實係極之難規管嘅。除此之外咧，呢一啲加熱煙啊、電子煙，佢哋有一啲香味啊可以加落去嘅，好似蘋果味啊、士多啤梨味啊，佢哋個臭味咧係真係比傳統煙係少啲嘅。咁啲年青人咧以為佢個氣味少啲咧，個害處就少啲。咁其實呢個係錯誤嘅諗法嚟嘅。除此之外咧，佢哋個設計咧，好似啲電子產品啊，或者一啲插電器啊、電子零件啊咁樣咧，對於年輕人嚟講都係一個潮流時興嘅玩意嚟嘅。即係我哋好明顯睇到咧，煙草商咧，佢哋不論喺設計、包裝同宣傳嗰度咧，呢啲加熱煙咧係吸引年輕人，吸引年輕人加入吸煙者嘅行列嗰一度，所以家長係非常之擔心噶啦。 是啊，湯生，我想問翻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話呢啲加熱煙嗰啲宣傳咧就好難規管噶嚇，咁究竟佢哋嘅係比係咪傳統煙更加難規管呢？因為佢而家你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宣傳咧，因為其實係因為政府根本係冇規管啊嘛，即係佢哋可以賣告白噶嘛，可以隨時都，咁但係傳統煙咧係唔可以賣告白噶嘛。 但係 即係唔可以隨便咁賣告白啦。 宣傳咧，譬如喺網上啦，呢啲社交平台嘅話咧，據我所知咧，問過衛生署嘅同事咧，已經係超越咗即係一啲而家法例規管嘅範圍，因為如果佢嗰個社交平台或者佢嗰啲廣告咧，係來自香港嘅呢個電腦嘅隻 server 嘅話咧，咁可能容易啲規管。但係如果來自韓國，其實而家好多吸食呢啲加熱煙啊、電子煙嘅宣傳咧，都係來自日本或者係美國或者韓國 或者是台灣的。咁如果佢哋個伺服器是在其他國家的話咧，而佢哋有歌星啊，或者有一些潮流的人物是使用的話咧，其實是不論是而家嘅法例或者我自己預計咧，就甚至將來法例都是極之難規管。但是青少年咧係好中意上一啲呢一啲咁嘅社交平台嗰度睇呢個音樂啊，睇呢一個短片嘅。 咁但係你頭先都講啦，即係呢啲嘅宣傳啊，或者係銷售嘅渠道喺網上面或者社交媒體上面嘅喎。咁就算呢個法例通過咗之後，係咪真係可以禁絕到呢啲嘅宣傳同埋銷售嘅渠道咧？咁可能執法上都唔係咁容易嘅喎。咁即係係咪真係杜絕到青少年接觸到呢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嘅機會？ 不論我哋係全面禁止或者係呢一個規管呢個加熱煙咧，都會出現頭先主持人講嘅情況。但係我自己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咧，我覺得我哋個政府或者我哋個學校啦，即係我哋成年人咧，係每做一個重要嘅政策決定嘅咧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清晰、好重要嘅 moral message， 一個價值觀嘅信息咧，係俾到我哋嘅年青人嘅。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規管放生嘅模式去處理呢個加熱煙嘅話咧，我覺得咧就會係即係等於同我自己嘅仔女講話，呢啲嘢係壞，不過又唔係好壞。過咗18歲之後，你又可以決定咯。咁呢個其實咧，真係對我哋家長同埋對我哋嘅教育工作者嚟講係無所適從嘅。呢啲咁即係有害有毒嘅物體咧，其實真係唔應該俾年輕人甚至係成年人去到接觸或者合法地去買到嘅。即係如果我哋有一個全禁 instead of 喺呢個規管一個全禁嘅法例嘅話咧，其實我哋作為教育工作者、作為家長咧，就是、一個更加清晰嘅呢、這個道德觀同價值觀可以教育我哋嘅仔女咯。 咁但係而家坊間，尤其是係商界嗰度都有好大嘅聲音，就係話唔應該全禁啦嚇，因為傳統煙都未全禁，都係規管啫。咁似乎就政策上好似有啲唔對稱喎。咁佢哋都講咧自由經濟啊等等。咁佢對呢啲咁樣嘅論點，你哋點樣回應到咧？ 首先咧，我知道這個傳統捲煙咧，其實真係一個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嘅。而家香港嘅吸煙率雖然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低嘅地方係 10.2%， 但係成年人裏面現時香港最少有60多萬人係同一時間吸煙。對住現時吸傳統煙嘅煙民嚟講，我哋會盡我哋最大嘅努力去勸喻教育同埋鼓勵佢哋去戒煙啦，亦都係會倡議政府咧繼續增加多啲免費嘅有效、真係有效、經過科學證明有效嘅戒煙服務，係俾佢哋長遠嚟講係希望咧做到完全無煙香港。但係我哋第一步真係要做嘅話咧，就係唔好俾呢一啲新型而有害嘅物質流入香港。我哋作為家長咧，覺得我哋公共衞生嘅政策咧，應該係防患於未然，而唔係咧喺呢個製造一個咧唔好嘅政策，再規管咗之後咧，又要由家長，又要由我哋嘅學校啊、老師去到承擔呢個監督啊，或者承擔呢一個責任嘅。其實我自己咧一直都係倡議，其實香港應該有一個藍圖，係建構一個真係無煙嘅香港。哪怕你係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後，好似其實而家香港政府都有計劃係。去到2050年嘅時候咧，香港嘅碳排放係要中和嘅，嗰、那個係要有時間達到嘅。建構全面無煙香港係要有時間達到，但係我哋千祈唔好放生一啲新嘅吸煙產品入嚟香港，否則我哋真係做唔到一個無煙嘅香港，一個健康城市。 湯沙都想問翻咧，即係近期都有啲報道咧，就係話你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就近日都約見咗唔同嘅政黨去到遊說佢哋支持政府嘅法案啦嚇。咁其實係咪真嘅咧？咁個會面嘅情況係點咧？容唔容易遊說佢哋咧？ 其實我哋我自己咧同埋爭議健康委員會嘅委員咧，過去呢一年嚟其實都係不斷一有時間一立法會議員一有時間空檔，我哋都去約見。佢哋咁其實咧喺好多嘅情況之下咧，立法會議員都會同我哋講咧，佢哋希望掌握最新嘅科學嘅數據，因為好似剛才主持人講咧，有部分坊間嘅講法就話呢啲 加熱煙嘅害處，未有好多時間有足夠時間科學證明等等啊咁。咁但係咧，其實不論世界衞生組織咧、香港大學咧，同埋世界好多研究咧，陸續出嚟呢啲加熱煙嘅害處咧。咁每一次我去見立法會議員咧，都會將最新嘅科學證據連埋香港，連同香港大學嘅教授咧，一同同立法會議員解釋。咁亦都有部分嘅議員咧，我哋見完之後咧，就同我哋講，之前咧佢哋都係。未係有一個好清晰嘅理念點去處理，但係見完我哋之後咧，佢哋都覺得咧應該係支持全面禁止呢一個加熱煙同電子煙，因為有呢個科學證據嘅證明。 係通常有亦都有人講話，即係如果完全禁佢咧，就好易會有產生催生咗一個即係黑市嘅市場出嚟啦。咁就即係就管就好過禁啦。咁因此咁樣嚇，咁你點睇呢啲嗰個？ 其實我又覺得咧，你係咪全禁咧，同埋有冇呢個黑市市場，係兩樣嘢係未必有必然關係嘅。首先咧，我自己相信咧，絕大部分香港嘅市民，包括年輕人咧，都係奉公守法嘅市民嚟嘅。咁而大家都睇到咧，其實而家咧傳統捲煙咧都係受呢個規管，並非係全禁嘅。但係咧，其實香港有好多中學生，大家都知道咧，佢哋係吸傳統捲煙嘅。咁但係咧，我哋經過我哋老師啦，我哋教育局啦，好多嘅努力咧，其實香港中學生嘅吸煙率咧，係大概由2004年嘅大概 10% 咧，已經係去到2019年嘅 1.5% 咁低啦。咁但係咧，係所以咧，你話淨係用規管呢個方式嘅話咧，其實年輕人係一樣係有機會會接觸到傳統捲煙。咁如果但係全禁最唔同嘅咧，第一咧，我哋真係防患於未然，同埋而家喺香港吸食。呢、這、一個加熱煙、電子煙嘅成年人同埋年輕人個比例真係唔係太高嘅啫，我哋真係希望防患於未然。第二，我哋真係一個清晰嘅道德嘅價值觀係俾到我哋嘅。 好，唔該曬湯守齊，多謝你嚇。湯守齊咧就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主席嚟噶。楊立滿啊，跟住落嚟都請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下啦。咁佢就係而家審議緊呢條修例嘅2019年咧呢個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例草案嘅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啦嚇。 係， 黃定光你好。 你好啊，李光同林豪兄。 你好， 系你好，你好啊。想问一下，即系点样睇咧？即系近期有呢啲团体啦，即系包括系一啲十个嘅校长联会啦，同埋呢啲嘅家长联会咧，就做出一啲嘅调查，咁就希望咧立法会可以支持全面禁止呢啲嘅另类吸烟产品。点样睇呢啲咧？会唔会都对议员嘅审议有啲嘅唔同嘅影响咧？ 嗱，首先一个咧，吸烟系一个坏习惯。不無論是傳統煙或者是新的煙的品種，當然站在道德高地來說呢，這個是無話可說的。我想即是如果是為香港市民健康呢，提出禁煙控煙呢，這個是很必然亦都很有需要。但是呢，我們都要看看那個即是現實的情況。而家即係對於吸煙有部分人有咁嘅嗜好咧，我哋係冇辦法禁止，我哋只有限制嚇。咁喺方面咧，就我都希望呢個有關法例咧喺今個立法會年度裏面咧，呢一屆立法會咧能夠處理好嘅。 咁而家個審議進度去到邊度啊？ 最緊要咧，而家就係要食衞局方面咧，要有個決斷啦。究竟係接受有議員提出修訂咧，還是係政府方面係要原議案恢復二讀？而家就未有一個決定，所以我都唔知政府想點樣樣。咁我做主席嘅咧，我都希望我盡快完成工作。如果有其他的法案委员会呢，我都很快能够处理好，但是这个控烟这条标呢，对于电子烟和加烟这条标呢，我都要等政府方面最后的决定怎样，我才能够执行。 黃議員，現在是否大部分的政黨，當然除了有一兩個是真的、就是、商界利益的政黨，是否都是都傾向我同意政府的看法的？ 我作為主席咧，我就冇落去摸底。究竟係幾大板塊、各板塊嘅情況點樣樣？而且咧，各板塊內部咧， 即係會唔會有不同嘅意見？咁呢樣嘢咧，我做主席我就係好忌諱去做呢樣嘢嘅。 明白， 系啊，黄定光啊，因为咧我哋就嚟听呢个七点半新闻啦，不如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好吗？ 好啊，好啊， 多谢你吓。系咁，我哋讨论紧嘅咧就系而家咧就系立法会仍然系审议紧咧呢个全面禁止电子烟、加热烟呢啲另类吸烟产品嘅条例草案啊。咁各位听众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又讲下大家其实即系赞唔赞成全面禁止还是规管部分咧吓，都要同我哋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据了解，前年七月光复元朗游行发起人钟建平被警方预约拘捕，将被落案起诉两案控罪，包括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明日上午到粉岭裁判法院应讯，钟建平下午到大埔警署接受调查。他进入警署前表示，警方早上带同搜查令到他住所，要求他下午到警署进行预约拘捕。前年七月，警方就光复元朗发出反对游行和禁止集会通知书，当日有大批人在元朗聚集，并演变成冲突。钟建平其后被警方拘捕并拒保候查。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说，香港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形容蘇州過後冇艇搭，香港當前需要搞建設謀發展，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融入國家發展。黃柳權又認為，香港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亦包括理念和思路對接，相信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下，特區政府能推動香港更好發展。中聯辦主任樂偉玲表示，香港一定要捉緊發展機遇，社會亦要進一步行動，否則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林鄭月娥說，對特區落實十四五規劃充滿信心。大埔廣福道昨日的士撞向安全島的車禍，一名63歲女傷者今早在屯門醫院傷重不治，令車禍死者增至兩人。四名傷者在威爾斯醫院留醫，包括四歲男童危殆，懷孕五個月的37歲孕婦和51歲女子情況嚴重，被捕的63歲的士司機情況穩定。有市民到車禍現場獻花，大埔區議會副主席劉勇威表示，將約見運輸署跟進。警方昨日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拘捕涉事的士司機。一名男子涉嫌性侵13歲女兒案，他和三名親人串謀阻止女童出庭和要求女童改口供，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等罪成，分別被判監3年9個月和6年半。法官說，四人是女童的至親，應該保護她，但現時反過來對付她，令她孤立無援，形容案件駭人聽聞。法官又說，女童父親為保證脫罪而不擇手段，讓親人以身試法，形容極之自私之極，令人髮指。天氣方面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氣溫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三部分時間有陽光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天氣酷熱，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加龙村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近丁九桥。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 士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射箭运动员倪家全，我想点点五步呢首歌，虽然是踏出嗰一半步，但是嗰半步就是我哋要坚持同埋永不放弃。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立法會咧審議緊呢個全面禁止電子煙、加熱煙等等嘅一個條例草案啦。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呢個條例草案嘅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傾緊啦嚇。咁請翻阿黃定光出嚟先。 係啊，各位係大家好。 係啊，好。 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法案委員會嘅工作完成未嘅咧？仲有冇需要再加開會議或者處理埋邵家輝嘅修訂啊？還是使唔使再聽埋即係呢啲教育界人士的意见的 呢？我相信社会又好，议员又好，他们发表他们的意见呢已经是相当全面的。现在法案委员会呢是有必要继续开会，但是呢事实上呢政府方面是决定怎么样呢，要拿出一个最后尾的意向出来。第一，如果政府認為是將法案原裝上翻恢復二讀的話咧，或者議員佢哋提出修訂的話咧，係各有佢哋自己嘅權利嘅。咁我作為主席嚟講咧，亦都阻止唔到亦都勸冇可能去勸另外一方去做啲乜嘢嘢。咁我唯有就按照有關議事規則。以前的程序去處理的。 以你所看，即邵家輝就提出了只是規管加熱煙這個的修訂，那你見其實政府多次的回應是怎樣？ 邵家輝議員是提出禁電子煙， 禁電子煙 規管加熱煙， 是 他的理據呢就是加熱煙呢它的成分呢都是煙草，跟傳統的香煙的物質是一樣的。不過傳統香煙咧，佢係用燃燒嘅方法，佢係去到七百幾八百度攝氏去燃燒個香煙，而加熱煙咧係用蒸馏嘅方法，三百零度去蒸馏。咁根本係同埋一類嘢。佢認為咧，既然你唔禁得傳統煙咧，點解要禁加熱煙咧？咁因為而家政府都有法案咧。他们认为是有不周之处呢，主要就是 佢咁製造、咁售賣、咁宣傳、咁入口咁注射咧，但係唯一一個咧就唔咁藏有同埋吸食。 嗯， 呢、這個咧就變咗係好唔周全。 嗯， 會形成一個咩咧？你正式嘅市場係冇得售賣，咁、會導致咧黑市。 嗯， 黑市嘅時候咧，佢比毒品啊嘅利潤仲高。 系 ，OK， 咁、样咧，但系嗰个惩处咧就冇贩毒咁紧要、啊，冇贩毒咁严重、啊。 OK， 咁利之所在咧，会导致黑市市场咧就会非常猖獗。 明白嘅，明白个理据吓。最后想问埋咧，你自己都系民建联嘅成员啦、啊。其实民建联有冇对于即系政府法案定系邵家辉修订，你哋系倾向支持边样嘢？ 嗱，就其实民建联内部决定咧。我就好难起事咧，向大众公开。但系我可以咁讲咧，对于呢个问题咧，系民生方面嘅取态咧，都会有不同嘅意见嘅。 Okay. 就唔同话政治取态，政治取态我哋都系方向一致。但系对民生嘅取态，事项嘅取态咧。会有不同意见咧，呢个正常嘅。 未有最终立场系嘛？ 可以咁讲咧。 好啊，唔该晒黄定光， okay, 多谢你啊。 唔 该 晒， 拜拜。 咁呢个时候，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啦。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你好，我想有三点嘅回应。第一， 打时间啦。 刚才系有个汤姓汤嘅汤修齐，佢专家啦吓。佢講咗一個好有用嘅一點咧，佢話之前咧青少年吸煙率係 10%、10%， 跟住咧就因為一教育啊等等嘅工作咧，就降到去而家1%，係咪？係 啊。 咁呢個已經好清楚説明咧，就唔係用禁煙去減低青少年吸煙。如果當年啊係禁，連傳統煙都禁埋咧。可以講一啲更加反叛嘅青少年咧，就會更加吸引去吸煙。所以我覺得應該係透過教育，就唔係透過禁去對付呢個新型嘅煙草嘅。 另外兩點， 第二點咧、就係我本身係吸煙，食咗幾十年煙，咁、我都嘗試戒，但係戒唔到啊。咁但係早兩年我自從轉咗呢個吸食呢個加熱煙之後咧，因為佢加熱煙就唔係燃燒啊，咁所以嗰個出嚟嘅氣霧咧。又冇臭啦，直情冇味添啦，亦都唔會有啲煙灰咧嚇跌到個梳化燒着。咁、等等嘅好處咧，當然個害處都有。 即係咧，專家都話對身體仍然有影響嘅噃。 有影響，不過就少，比傳統煙少啊。咁變咗佢都好似傳統煙咁樣食嘅，即係真係有支煙嘅。 咁幫唔幫佢戒到煙咧？呢樣嘢 就翻唔翻去啦，即係冇再食傳統煙啦。 哦， 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唔係話商界嘅利益，而係我哋嗰幾十萬香。吸煙嘅煙民都係香港市民，都有交煙草税噶嘛。咁冇理由唔照顧我哋嚟，我哋係真係想食少啲，冇咁危害。咁你又唔俾呢個產品上市，咁呢個對我哋係絕不公平。 明白。 最後一點啊。 咁第三點咧就係我就覺得你哋成日話阿邵家輝係代表商界，佢當然代表商界咧，但係我唔應該係戴有色眼鏡去睇呢個議題。呢、個議題就應該從一個健康角度，健康包括我係煙民嘅健康角度。 OK， 就唔係應該從一個商業角度去直接分析問題。 OK， 好啊，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啦。我嚟聽多一位，另一位都係陳生喎、陳生你好， 係、你好啊， 請講啊。 是啊，我是赞成全面禁止这个另类加热产品的。 为 什么呢？是啊，因为作为一个家长啦，极之担心小朋友好容易买得到啊，或者接触得到这一类。是啊，如果不禁真的会好担心。 你自己观察到什么东西啊？ 咁即係你喺街容易見到啲譬如啲比較後生嘅年輕人啦、都開始去接觸嘅，因為感覺上就可能你去傳統嘅煙，你可能都要去便利店去買啦，可能都要出示身份證。但譬如呢類街煙，可能你真係會比較容易，可能上網啦，比較容易買得到嘅。咁係即係作為家長好擔心小朋友容易接觸得到啦，容易俾啲朋友去。即係影響到佢咁樣咯。 但如果真係規管咗嘅話，就未必有咁易可以買到噶咯。即係好似真係、真係煙傳統煙嗰啲，如果今日規管嘅話， 咁其實如果嗰樣嘢係百害而無一利嘅，其實佢禁曬，就算傳統煙我都唔介意啊。係啊，因為總之係最擔心小朋友去接觸得到煙，即係當然教育會去啦，但係你貧富影響都好緊要，你唔能夠全天候望住你個小朋友點樣。 咁禁咗佢，我覺得係最好，因為冇益處嘅呢件事根本上就係、 是。 好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嚇，咁啊睇你啊楊立滿啊，我哋都要睇睇咧，究竟政府啦究竟會唔會話即係接納咧，就係一啲議員嘅修訂，還是咧就係、是。都見到部分的市民都是希望全禁這些另類吸煙產品的，究竟會不會維持個原本的法案呢？可能都要看看政府的決定是怎樣。 是啊，還有當然也有即觀眾即聽眾打來、啊、即說都要照顧一下即真的吸煙的人士、嗯、他剛才有一位即 聽眾說他自己的經驗真係可以幫助佢戒掉咗，即係嗰個傳統煙嘅咁樣。 咁啊，不過有啲專家又會有另外一啲嘅論據啦。不過 係啦，係啦， 我哋傾到呢度先啦，唔夠時間啦嚇。咁、okay、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講講第二啲話題。 基本局话九月开始特定机场员工都要打最少一针。 医疗豁免咧亦都不获接纳，咁系咪即系变咗要强制佢哋打针？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基本局都系一个好大嘅机构，员工佢可能因为健康理由打唔到针，咁其实系冇办法嘅。佢个工作岗位就即系未必喺机场禁区入边，基本局应该都系有深思熟虑嘅。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有咩比深入地下河潜水更危险？有咩比近距离捕猎凶猛野兽更考胆量？又有咩比喺北极冰海拍独木舟更高难度？ 系一边要历险，一边仲要拍低佢啊！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捕极行揭秘，将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喺之前捕极行节目镜头背后嘅惊险实况完全曝光。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四十六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吓。杨立门啊，我哋继续讲讲咧，就系大家都好关注嘅一宗上诉案件啦。咁、就系有一名嘅青年人咧，咁之前咧就系被控咧呢个嘅企图贩毒案吓。咁之前咧就喺法院度被判罪成，系判囚咧就系23年嘅。咁都坐咗5年嘅服刑咧吓，先至咧系上诉成功啊。咁早前咧都揭發到咧，就原來咧呢位嘅青年人咧，當初係有律師行嘅師爺啊，咁就係勸佢咧遊說佢咧去到認罪。咁而家咧就係佢呢位師爺啦，咁同埋原本咧就代表呢位被告嘅大律師咧，都已經被咧當局佢哋檢控，就話佢咧就係妨礙司法公正，咁案件就處理緊。不過咧就關於呢件案件嘅一啲爭議咧，都仲未咧係完結嘅，因為咧都仲有好多嘅事情咧就係揭露咗出嚟啦，咁啊见到咧就喺呢个传媒嘅追查之下咧，咁啊司法机构咧就终于公开翻咧就系呢个青年喺2019年嘅判刑理由书吓，咁都几罕有啊，因为都事隔2年咧先至系上载翻呢个嘅判刑理由书啦，咁而当中咧亦都有更加多嘅发现，咁就话咧当时咧判刑嘅时候系警方咧就已经调查紧咧就呢位青年人嘅法律团队系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吓，当时咧已经有咁嘅调查噶啦，咁但系到2年之后咧喺呢个上诉成功之后，先至正式咧就系拘捕同埋检控。咁而另外咧就亦都发现到咧呢位青年人咧被告咧，咁佢曾经系录过一份口供，系指证其他嘅疑犯，但系最终咧就不被控方采用啊。咁呢啲问题咧令大家咧都非常之怀疑，究竟即系当中发生咩事咧？咁同埋即系控方吓，律政司作为控方喺当中有冇啲乜嘢嘅责任咧？咁因为咧就都睇翻啦，呢件案件咧就仲有好多嘅问题咧，系要去到去到再去研究啦吓。咁而即系呢个即系包括头先都讲啦，即系究竟个法律团队系咪即系2年前已经被发现涉嫌系妨碍司法公正嘅咧？咁点解？譬如警方有冇调查到咧？咁啊，点解调查2年几到上诉之后，上诉成功之后，先至正式作出拘捕咧？吓， 是啊，我都睇过呢一个案件嘅一啲嘅评论啦，咁我諗有唔少嘅事实即係被指证咗出嚟呢，就似乎係对即係政府嗰个律政署个检控 嗰邊嘅人咧係有啲嘅意見嘅嚇，即係尤其是法庭嘅法官都曾經都講過一兩次，就話唔係好明點解即係檢控嗰邊政府嗰邊嘅檢控專員咧係即係有咁樣嘅做法啦，即係譬如話唔去。去理會嗰、那個即係無損權益個口供啊，或者係零舍即係另外嗰、那個個嫌疑更加大嘅，即係嗰個疑犯咧係冇去去告佢啦咁樣，或者好輕易咁樣去信即係嗰、那個即係真係坐冤枉監嗰、那個即係被告啦咁樣。咁有幾樣嘢其實係我哋都一般香港人都唔係好明嘅，因為都牽涉好多法律上嘅嘢啦，例如咩叫無損權益口供嘅咁。咁所以我諗大家都要了解多少少咯。 係，咁因為呢件案件咧，咁嗰個被告啦嚇，姓馬嘅青年咧，就曾經喺罪名成立之後，咁就錄過一份咧，就叫做無損權益口供嚇。咁但係咧，控方咧就冇依賴到佢嘅呢個口供指證咧，案中嘅其他疑犯。咁而咧呢份口供咧，亦都唔影響呢位姓馬嘅青年人咧，佢本身嘅案件，咁所以咧就無助於減刑。咁但係咧，控方亦都冇處理到。咁究竟呢份嘅所謂無損權益口供係咩嚟嘅咧嚇？咁究竟控方又係咪犯咗咩錯咧嚇？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請嚟一位法律界人士同我哋傾下啦，就係大律師蘇俊文喺度啊。蘇俊文你好。 系你好， 系先同我哋解一解咧，乜嘢叫做无损权益口供好吗？ 好啊，通常无损权益口供即系话有一啲被告人咧，佢可能系喺佢认罪之后咧，佢可能系提供一啲线索或者资料俾警方或控方咧，就系、是、例如系对其他案件嘅同案被告啊，或者系一啲其他知情嘅犯罪人士咧嘅犯罪行为咧。咁就係提供一份好似證人口供咁樣咧，就係、是、指證其他嘅犯罪者嘅。咁呢份嘢叫無損權益，就係話咧，如果係因為要舉指證，即係幫執法部門去指證其他被告嘅罪行嘅話，咁可能裡面講嘅嘢牽涉到自己都可能一齊有犯法嘅，咁就唔可以用呢一份口供去作為指控翻嗰個獲口供者嘅證據噶啦。因為如果平時有啲警戒公廁。喺個警戒公廁下，我犯咗罪，咁可能呢個就係一個你自己指證自己嘅證據，但係你無損權益就係話唔可以因為呢份嘢講嘅嘢對自己不利而作為一個證據去舉自己啦咁樣。咁但係就呢份口供通常用意目的就係控方係用嚟就係話呢一位被告人咧，佢講咗一啲嘢可能牽涉到自己，但係最重要係牽涉其他人去指證到其他人都係有犯法嘅行為嘅。 咁呢个无损权益口供系喺咩阶段去录取噶？ 通常系一个人被告上法庭或者佢承认嘅控罪嘅时候，佢就会系同透过律师啦，同控方商讨，就系话会去可能做一啲指控，或者系帮助执法部门去拉一啲其他犯法者啊，或者系嗰啲同案嘅被告人。咁所以于是就喺咁嘅情况之下，控方就会指派警务人员或者系。執法人員啦就同嗰個被告人去落取一份咁樣嘅口供嘅。 係，咁如果即係控方係攞咗呢份口供，去到繼續處理嘅時候，咁其實之後會發生咩事？係咪被告有機會轉做污點證人嘅咧？ 嗱，被告有機會轉做污點證人啦，或者係轉做一個控方證人啦。咁無論係污點證人，可能就話就住某一件事佢作供，但係嗰件事可能係佢自己都有犯法，咁但係佢作為污點證人咧。就因此會豁免起訴啦，又或者佢係指證咗同案嘅被告，咁令到執法部門原本可能告唔到某啲人，而家立咗功啦，佢告得入某啲人啦，咁可以呢個咁嘅作證呢個咁嘅行為咧，就可以將來法庭會考慮咧，就係佢一個減刑嘅理由啦。 OK， 係嗱，咁即係話雖然係控方係希望呢個被告係錄呢份咁樣嘅口供啦，咁但係錄咗之後。用唔用呢份口供？點樣用呢份口供呢？純粹都係個控方係有曬完全有自主權噶嘛？係咪？佢可以完全唔用佢噶喎？係咪 啊？係啦，通常呢個係控方嘅決定啦。咁但係通常個原因係用或者唔用，都係取決於究竟佢俾嘅線索係咪真係幫助到檢控呢？例如有啲人話、我知道好多嘢，咁但係可能佢講完曬之後， 係啊，都 知道 冇乜用， 知道嘅嘢冇乜用，或者佢知嘅嘢都係冇啊。 我聽翻嚟嘅咋，我都未親眼見到㗎，我聽下邊個講嘅咋。咁可能喺咁嘅情況之下，咪未必控方覺得唔可以遞上法庭咯，係、咯。 咁你覺得喺呢一個個案裏邊，係咪發生咗呢樣嘢咧？即係咪控方覺得呢個口供係都冇乜用，所以佢最後冇呈去法庭嗰度咧？ 但照計，如果係啦，因為照計，如果落取咗一份咁嘅無損權益口供啦。控方最後唔用嘅話咧，咁通常就頭先我講啦，發覺你提供嘅線索幫唔助唔到去檢控其他人，咁可能先至會係唔需要啦，咁啊即係當係冇用啦，算啦咁樣，係啦， 哦， 係。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就今次咧，就係、是、傳媒咧都係再向法庭司法機構嗰邊申請啊，先至咧係司法機構相隔咗兩年先至上載判刑嘅理由書啊。其實一般嚟講咧，即係譬如判咗刑之後幾耐，司法機構會上載呢啲嘅判刑書咧？咁今次等咗兩年先至上載，其實係咪好罕有咧？ 但似乎個情況就唔係太常見，因為通常如果一個人定咗罪咧，咁嗰個當日都可能法官有講過點解判你幾多個刑罰啦嚇。咁通常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嗰個判刑書咧就應該會係好快就出到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講兩年，我就咁聽落就似乎啊，雖然我唔知咩原因，但似乎就比較真係好耐下啦。 嗯，咁司法机构都有回复一啲传媒嘅查询啦，咁就话因为人为嘅失误啊，就未有按时上载去到网站，咁对此咧就表示歉意，同埋咧就会训示有关嘅人员啦吓。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今次嘅判刑理由书之中咧都有多一啲嘅发现啊，就系、是、话判刑嘅时候咧，原来警方已经系查紧。即係呢個被告嘅青年人，姓馬嘅青年人咧，佢個前法律團隊咧係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嚇，咁但係咧就好似等到咧就而家上訴成功啦，先至咧就係、是、再去作出拘捕同埋檢控咁，咁呢個都好似都要問翻警方係究竟發生咩事喎，係嘛？ 啊，呢、這個我都覺得好奇怪，因為似乎如果話。你懷疑緊有一個人犯法，咁你照計個調查就應該係要調查噶啦。咁呢個係同一個人上訴，其實似乎冇掛鈎噶，係嘛？咁所以其實甚至乎你查到新嘅證據，可能再告某啲人上法庭，咁可能都電視嘅睇法或者對件案件可能有幫助，都未定，而唔係話好被動地，我等下法官上訴到最後。法庭點講，我先至再睇住嚟做定唔做。咁其實係應該，你都講咗有懷疑，就應該要去調查噶啦，係咯。 我想問一下咧，你作為即係法律界人士啦，你睇呢件案件係咪你都會覺得有好多地方係唔係好尋常嘅咧？或者如果真係有人覺得係要追究嘅，咁佢哋有冇啲乜嘢嘅途徑係可以再追究落去嘅咧？ 咁。照計似乎喺咁嘅情況嚟講，你話啊尋常就一定唔係好尋常噶啦，因為似乎即係呢個青年人啦，而家個講法就話佢無端端而家上訴得直，咁但係都中間坐咗五年嘅冤枉監啦，係啦，咁其實我睇法就似乎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而家個講法就係話一邊就係話佢嘅舊法律團隊可能係一啲唔。合規或者甚至乎唔合法嘅行為啦，當然進入咗司法程序，我唔 comment 佢個前嘅團體嘅嘢啦。咁但係似乎當初決定，例如繼續告某啲人或者放某啲人呢個冇律政司嘅，似乎無論有冇人做妨礙司法公正，都冇律政司話肯一個咁樣嘅處理都唔成事嘅喎。 另外有一個爭議咧，就係即係件案嘅審訊嘅過程之中啦。咁呢位被告青年人咧，咁佢係認罪啦。咁啊後來咧就係律政司咧就撤銷咗佢嘅朋友嘅控罪嘅。咁呢個咧都係早前咧就係喺一個上訴成功之後咧，大家公眾都好關注嘅一件事嘅。咁其實係咪？你點樣睇呢件事件咧？係咪真係律政司可能係走漏咗一個可能法律嫌疑更加大嘅一位被告咧？ 嗱，我咁樣睇啦，我似乎有個咁嘅關注，就係咁聽落就似乎 即係嗰個叫做放咗嘅人，喺我睇個報道裏面，似乎佢嘅證據咧，似乎就比而家個年輕人就強嘅。咁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照計嚟講，就應該兩個都告，或者當然啦，你個告客覺得有一個弱，你會唔會放其中一個，或者唔繼續告，就似乎可以到時再處理啦。咁但係就冇理由反而係強嗰個你就放咗佢。咁啊，證據可能或者佢有解釋有唔認嘅，咁啊可能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要繼續告，同埋似乎到上訴嘅時候，似乎律政司仲要繼續想堅持重審，咁我似乎覺得呢樣嘢就似乎對啊年輕人都唔係話太過公道啊。 明白，嗯，好啊，唔該曬你啊，蘇俊文，多謝你嚇。 唔該， 蘇俊文咧就係一位大律師嚟嘅。咁其實即係之前上訴庭嘅法官咧都有提到話，好似控方嗰個嘅檢控工作都好似係有啲嘅問題需要改進，咁啊，即管咧就睇睇咧就係律政司會唔會呢方面咧就係做得更加好啦嚇。呢個時候咧，我哋節目嚟到呢度啦。 OK， 唔該曬，拜拜。 好，唔該，拜拜。